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请您欣赏杨少鹏演唱的京剧《文昭关》的选段。 一段 起阴云啊，东高空起阴方便，他将我隐藏在何